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草， 一粒一粒一粒精兵都好胜，而勇而勇要出战一拼。 系啦，咁啊就原本头先就完咗噶啦，咁啊即系因为有啲好重要嘅消息，其实都要讲讲嘅，其实系。咁啊，既然咧，即系呢个热血时报咧，即系其实就俾啊呢、這个啊 林郑 就邀约啦，系咪？即系啊，人哋林郑啊，都好重视呢啲新媒体啦，系咪？咁、其实我哋都今次我哋都咩嘅？我哋都唔净止播。嗱，以时就真系被动嘅，俾佢邀约嘅，但系咧，喂，我哋都唔执书噶，咩叫唔执书咧？喂，其实我哋都，喂，我琴日我都即系send 咗 message 咧，去邀约呢个阿曾俊华上嚟大军阀噶， 点啊？有咩反应啊？ 已读不回咯，大佬。喂，但系嗱。即系唔系话好酸啊？我哋唔系话咩叶柳咁葡萄啊？即系喂，既然林郑吓咁离地都会揾网媒、啊， 喂，点你有冇谂住邀请林郑上嚟先？ 唔系呢个我都冇所谓噶，你邀请佢上嚟唔一定同佢做 friend 噶嘛， 系咪？邀请上嚟啫嘛，我即系打几只字。 唔系我，不过我都知噶啦，我都知即系何志光嗰啲可能会即系攞嚟即系大做文章噶啦。不过我觉得咧，即系呢个我哋都 点人名， 冇、所谓啦。呢、這个真系系嘛，佢都点我唔少啦。不过 anyway， 即系讲真，呢句说话我哋系想同呢、這个薯片叔讲嘅，即系话喂大佬啊。人哋喂阿林郑都咁离地都会揾网媒啦，你唔系唔骚我哋系嘛？系嘛？喂，你已读，即系你唔嚟都好啊，你都要回一回啦，系嘛？即系我咁讲啫，咁讲啫，即系我觉得佢都应该吓、喂，你唔好净系即系喂，我见佢日日朝头早咧，佢都真系读嗰啲即系嗰啲网友 message 噶。我见佢 Facebook 嘅 status 咧，通常咧佢话咩啊？即系有时我哋见到 setting 啊嘛，即系出卖佢自己本身平时咧，即系嗰个 admin 咧点样做嘢啊嘛。通常佢三十分钟就会回啲即系问题嘅，一定会睇嘅。佢都话佢自己大部分都系佢睇啊嘛，系嘛？即系呢一嗱，而家我哋 challenge 你啊！你系咪唔敢上嚟先？你系咪唔敢上嚟先？唔系，即系我哋专登开一节就系即系同阿庄真啦，即系其实我本人即系 send 俾佢嘅，系咪？咁当然啦，我系用土白之名，系嘛？我系以土白之名就系邀请佢嘅。 唔系，即系你问我，我本来系 expect 佢 冇复，大佬， 我本来 expect 佢复，然后话唔嚟。 啊， 系啦，咁啊算 咁你唔嚟咪唔嚟咯，系嘛？唔好咁鬼鼠耳读不回至得噶，大佬啊！喂，半个钟就睇咗啦， 超越我想象我呢一样嘢， 系咯， 即系咁鬼鼠程度，即系佢揾到麦齐光，喂，呢个公关真系一流噶，但系 系啊，我而家就系专登我自己开一次就揭穿佢真面目，哇，原来佢咁虚伪嘅，系嘛？喂，你睇下林郑啊，都去揾热时啦。喂，人哋系即系咩噶？人哋系不获呢个 Facebook 认证噶，出假新闻噶。 咁林 喂，你唔揾我哋？唔系，即系你唔揾啊？而家我邀请你，喂，你唔嚟你都复一复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咁讲啦。唉，即系我哋就唔系 A B C 嚟嘅，吓、即系我哋有嗰句讲嗰句嘅，系咪？即系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系要认真回应民意，咁我本身都唔系话即系想 challenge 佢任何嘢，系嘛？我哋都即系都话想系认识下佢，即系因为佢自己仲未有政纲噶嘛，咁我哋就想即系就同佢讨论下政纲或者治港理念啦，系咪？喂，人哋话你咩吓？有大阴谋、想人哋过千票咁样即系吓怼俾你，然之后咧你收到过千票之后咧，哇就然之后可能即系反转猪肚就系屎、就会即刻立23条、 喂，呢啲问题你要回应嘅，系嘛？喂，阿黐根都上嚟啦，系嘛？ 我同黐根食个饭添， 系咯，同黐根食个饭添啦。建制派上嚟唔系冇先，唔系冇前科噶，系嘛？喂，你冇理由，即系你仲细胆过黐根系嘛？即系我真系对你真系有啲咩咯？真系，所以大家唔好以为阿薯片叔叔咧咁英明神武啊，原来佢真系怕咗大军阀嘅，佢真系怕咗陶君衡嘅，佢真系。好，咁啊就系讲咁多嘢啦， 系咯，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